你而家听紧嘅系六十八号电台综合频道。以下节目嘅内容只反映主持或嘉宾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欢迎大家收听守灵夜话。在今集节目内容开始之前呢，就跟大家讲下引子先。听得引子呢，就会知道这一段声带可能就不是最近录的嘢啦。没错，你听紧的呢，就将会是在2013年8月的时候呢的一段声带。本来呢就迎接呢在这个当年的7月节之前播出的。不过呢，这一段声带有一件怪事的，就是可能碍于呢一个技术上的故障啦，咁所以呢你会听见我把声呢是好细声，应该话本身就细到唔存在㗎啦。咁经过呢多次扩声之后呢，咁就今日呢就同大家呢去分享返呢一集。呢一集嘅内容呢就关乎到一啲太平间嘅故事，咁因为内容都比较精彩啦。咁但係呢都希望大家见谅见谅呢，可能会喺一啲嘅声音内容上面呢个質素可能会冇咁好，特别係呢迎希讲嘢呢会特别细声，咁大家就将就一下。好，马上送俾大家，希望大家呢可以就住呢一方面嘅嘢呢去回应一下㗎。好啦，六十八号电台第二台的守灵夜话再度同大家见面啦。今集就会讲下一啲太平间嘅故事。 哎呀，点啊？ 太平间都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古仔喺里面。 嗯， 即系听讲有你有个朋友就系喺呢个太平间做过嘢 嘅。哎呀，我以前喺读书嘅时段咧，咁啊。即系读喺出边读书嘅时候咧，就识到一位朋友仔，咁啊佢就喺一间喺港岛区一间医院做做太平间嘅，咁啊佢就佢嘅工作其实主要就冇乜特别嘅，就唔系话要翻即系唔使留守嘅，咁佢就要喺即系有机会要即系将一啲尸体搬运啦、啊、上台啊，咁啊有时会俾法医做解剖啦、啊，或者有时就要打包入袋啊、入雪房啊、入雪柜啊。而家唔知我早一两，因为其实有段时间冇联络我哋，咁但以前即系我识佢嘅时候，佢都仲有做，咁同埋都顺利，咁佢哋即佢都鍾意嘅，即系觉得佢嘅工作都几有意义，咁同埋佢工作有时要帮一啲尸体冲凉啦，尤其是即系失嘢啊，要将帮 人啫都 系，咁你处住一个帮人嘅心就 冇咩好特别嘅，都系一份职业啫， 系都系一份职业，咁但系佢哋就行内好多门，好多规矩要守啦， 好难， 同埋都难，即以佢所讲都其实难入行嘅，都几严格嘅入行入得。咁咧，其实咧，佢都分享过佢入行嘅经验啊，同埋即过往佢哋一啲嘅即奇奇怪怪嘅事情啦。咁先讲佢嘅入行经验啦。咁其实咧，入呢行咧同总殡仪其实系有几息息相关嘅。咁啊，第一就算你依即你喺政府嘅即係醫院嘅殓房都好啦，咁其實工作上你都需要有啲嘅 test 嘅。咁嘅 test 係咩呢？佢同我講呢就話佢第一日返工嘅時候呢，佢嘅 supervisor 即係佢嘅主任呢就乜都就同佢講乜都唔使佢做。 即係坐啊？ 即係坐喺殓房，坐喺雪櫃，即係坐喺雪房，所謂嘅雪房呢，你坐到八個鐘。坐一个礼拜，够钟你就去走啦，乜都你唔使做，一个礼拜坐喺度。 系间期系点咧？嗰一个礼拜系朝头早。 朝头早啫， 净系 朝头早，即系朝，因为佢哋其实夜晚殓房，其实佢哋有另一啲同事住，佢净系要佢朝头早坐啫。Okay. 一间洞，咁就坐到啦，坐喺暖房，即系坐喺雪房度坐八个钟，咁乜都唔使做，八个钟坐喺度得噶啦。咁跟住佢就话佢八个嗰一个礼拜咧嘅情况系点咧？就首先第一日冇嘢嘅，佢完全觉得冇事发生过，完全觉得 OK 嘅，仲好开心添，因为佢话八个钟同 事， 乜都唔使做，即系有人供我，超正啦佢觉得。第二日都 OK 嘅，不过就真系开始冻啦，觉得好冻啦，开始觉得。第三日开始唔掂啦，咁咧佢话咧好静。因为你知道其实在雪房其实没人 会多一个啦， 是啦，因为其他他的师兄啊那些全部在出其他同事在外面做的事啦，那得你在雪房没得做， 什么都没 做，是啦，坐在那里没得做，戆居居望着他，望着他们，即是望着那班，望着那柜啦，没有人不在这里，人不在这里，人在雪柜里面嘛，是啦，那跟着他说坐在那里冻啦，跟着开始有些奇怪的感觉，咁啊觉得好冻啦，唔舒服啦，头痛啦，即一般我哋所谓 应该有嘅嘢都有， 有啲感觉除晒啦。咁之后咧，第四日佢就开始觉得啲唔对路，跟住觉得啊，听到啲声，听到啲柜声。佢有时因为佢就即系虽则佢八个钟头唔使做啫，咁但系当然亦都有啲新有啲旧嘅会搬出搬入噶嘛，喺个雪房入边。咁佢就开始听到。唔知系咪自己错觉，咁我成日听到雪柜开声，即系开雪柜嘅声，即系咁样咧，嗰啲开雪柜声，同埋听到拉链声，跟住佢话啊冇理由惊，心理作用，咁跟住挨过咗第一个礼拜，跟住真系第二个礼拜之后就开始落手做啦，咁就好简单做嗰啲好轻成嘅一啲嘅嘢。首先教你第一件事要即係佢总之佢就佢即係所谓嘅师傅啦，教咗第一句就係话记住一个绝对係一个仁慈嘅心，第二亦都话俾自己听呢份係你嘅工作，叫佢好好记住呢两样嘢。第一唔好同嗰个人交咁，呢个係即係行 内。唔好讲衰嘢啦。 係啦。切又生仔啦。哎呀哎呀 等等。 係 啦。你唔好讲啦。 我觉得切勿交咁。第二，你要记住一个绝对尊重的心，系啦，系啦，不论佢即系，不论佢系咩肤色、咩种族、咩人士，男定女都好，你都要有一个绝对尊重的心去做任何嘢。咁跟住之后咧，佢第一日就跟住第二个礼拜就开始落手要帮手搬运啦。咁原来佢哋话搬即系搬一啲嘅即系尸体咧，其实佢哋都有技巧地搬，即系有啲技巧地點樣搬開啊？點樣抬？就同山同市，即係山同市人咧，就即係點樣搬運係有啲唔同嘅。咁佢話要靠啲即係要靠借力嘅，因為其實佢完全已經冇曬力噶啦嘛，佢一攤嘢咁咯，已經係，同埋佢個重量係會再比佢再生嘅時候更加重，還要重，因為佢墜咗落嚟啦嘛，冇曬任何力量，佢冇曬任何嘢支撐住啦嘛，咁佢就會跌咗落嚟。呢、这个人就会醉，咁你点样可以令，即系你可以令到佢好舒服地又安全地又宽咗佢上台咧？咁样，咁有啲技巧，佢讲佢又分享过呢啲啦。咁另外就要冲凉啦，即系例如将佢洗干净，抹得干净，攞洗头水抹得好干净啦，冲干净个身，抹干个身啦。咁佢话都其实头一刻都真系有啲难顶嘅，即系佢唔系介意裸体嗰样嘢，即系佢觉得。即系同 嗰件嘢已经冇生命。 系啊，即系佢觉得佢唔 OK 嗰个感觉系因为其实系佢真系已经冇晒任何生命气息嘅人。咁你佢唔系介意嗰个男定女啊，要帮佢抹佢个 body 嘅时候，佢嗰、那个嗰、那个念系点啊？即系谂嘢个模式系点？系你觉得即系又真系你冇办法唔会有交感，即系有时唔觉意交感都会有。你觉得真系哎呀，真系。会觉得可惜，即系同埋你即系觉得系个生命好无常，即系个原来就活生生一个人形嘅人形喺你面前，但佢已经成为咗一个过去啦，即系变咗一个物，即系变成一个即系得翻一个 body 喺度嘅，冇晒生命，冇命，冇咗条命嘅人喺度，咁你会觉得可惜。 受系呢种感觉。 系啦，咁啊要抹 body 啦，抹，咁啊佢都几几下功夫啊，平时自己冲凉都冇得咁干净，先。 哦，你始终你而家系抹紧一件物件啊嘛。 哎呀，嗰日即係自己沖涼都冇咁乾淨 嘅。你唔再係，你唔可以當嗰個係個人嚟嘅，你當係一件物件嚟 嘅啦。係啊，咁跟住之後佢抹啦，抹乾淨之後，跟住最難係你要喺佢啲氣啲有窿，即係我哋所謂嘅係啦，喺啲穴位咧就要入嘢啦，即係要棉花啊咁樣。其實都難嘅，因為你又唔可以，即係你又要有技巧地塞佢入去，一路塞翻住，因為驚佢一路縮水嘅時候，其實佢會滲噶嘛。係啊，咁所以就要將啲棉花塞曬喺嗰啲穴位位啦。咁佢就話都幾難，因為你要塞得要真係要塞到密咗，因為如果唔係有罅位流咧，佢就會流出嚟噶啦，會係啦。咁佢就都即係記住盡密啦。即係盡塞啦咁樣，同埋尤其是最難塞個口，因為尤其是你嗰個身子喐唔到啦嘛，硬曬，你要點樣喺即係佢教埋你點樣喺邊啲位令到佢好容易就會叫得開佢個口，同埋佢話有一次佢真係冇心嘅，即係佢話佢初入行做嘅時候唔覺意地真係整甩咗人哋隻牙，即係整甩咗人哋側邊啲入邊嘅門大牙位係唔覺意捽甩咗。即係其實佢咁樣喺個面砖上捽佢嘅時候咧，唔知佢係咪大力得滯，嚓一聲，跟住就整得盡力啊！真係唔好意思，真係超級大唔好意思。咁個即係寫 report 啦，即係唔可以整爛盡力啫係嘛？ 但係呢個事少啦，你文件上嘅功夫，因為你甩咗嗰件物件仲喺度。 係啊。 之但係就係你一知有啲有陣時有啲嘢好玄妙噶嘛， 係 無啦啦走翻嚟。你 咩 整 咗 我 只眼？系啊，咁佢都话冇，佢又冇，但系佢都当然真系即系从心底里真系要 say sorry， 真系要好即系好悔疚咁样啦。即系你，所以即系佢个 body 即系已经已成物件啫。咁但系唔可以咁整烂你噶嘛，系嘛？系啦，咁佢话即系最难系即系口嗰方面系最难嘅，咁所以就变咗呢啲位啊，即系塞落个口嗰啲位最麻烦。跟住另外就佢話仲有係要抹即係 body 抹完啦，咁你將自入袋啊嗰啲，咁都 OK 嘅其實，但最難嗰下咧，佢話第一次喺雪櫃攞翻個 body 出嚟嘅時候咧，就個感受真係好唔同，因為咧你有時可能你啲 body 完整嗰啲咧。咁你其實你知道人一過身之後，其實你個 body 會收水噶嘛？其實我哋有 70% 嘅身體入邊係水分嚟噶嘛？咁你喺雪房入邊，當你個 body 即係你個 body 擺到雪櫃之後，其實嗰啲水分係一路咁流失緊噶嘛？咁咧其實你會見到個人咧係會縮水，所謂嘅即係人後縮水就係真係會一路縮，即係佢唔係縮細咗，只不過你會見到佢有啲乾啊、攣弓蝦迷啊，我哋叫做係啦。咁咧。即系乱买一嚿，咁佢话咧，即系第一次喺雪房度攞翻一个 body 出嚟，然之后你打开个袋俾人哋认嘅时候咧，个感觉都几难受，同埋几难，都几恶啃嘅。因为其实，你入去嘅时候你系打直咁，即系你系真系好完整咁 body 入咗去噶嘛。但系当你出翻嚟嘅时候，有时候如果你例如有啲摆得比较耐少少嘅情况咧。其实啲水分收到七七八八嘅时候，咁其实佢就干晒噶啦嘛，即系可能你会见到面部凹陷啊，手脚凹陷晒，即系见骨啊，即系皮包骨嘅状态啦，系因为你啲肌肉都会流失噶嘛，咁你变咗你会个状态系好唔 OK， 咁即系佢话呢个最唔 OK， 即系呢其中一样嘢啦。另外就系有时你遇咗一啲 body 系真系唔健全嘅，系啦，咁佢都话唔知点，即尤其是佢话有个佢分享过，佢有个即系佢做嘅个 patient 系佢个 patient 块面完全睇唔到噶啦，即系烂咗块面，即系成块面烂晒，睇唔到。跟住你因为你要处理佢成个 body 各样嘢去，即系将佢入柜咧。咁嚟佢话嗱第一次咧，咁问个师傅问佢啊，我究竟我洗唔帮唔帮佢洗面？因为佢烂晒啦，咁佢话你如果你唔好，佢师傅都同佢讲你唔 OK， 你可以交俾人做，呢、這个唔好拣你，系啊，因为唔系每个人接受能力唔同啊嘛，咁样做殓房就系有机会接触咗好多唔同，你唔同嘅情况都会发生嘅， 都 会见， 都好见谅嘅，即系 系啦，咁 拍档 系啊，咁跟住系啊，咁佢都尝试，佢话真系抹。 因为冇办法，唔可以攞直接攞水肥，即系佢平时佢哋攞喉，佢哋会攞条有条水喉会帮佢。 佢嗰啲肉全部散晒。 系啊，咁就印，真系同佢印。佢话印到一条毛巾系原本白色，印到好多血水出嚟，印嚟去。咁跟住抹 body， 跟住抹啦又抹。咁其实佢难受，你觉得啊真惨，即系你。佢事后嘅，不过佢唔系事前嘅，即系佢唔系做过。 做嘢时千祈唔好有呢啲心情。 系啦，佢话做完之后，即系所有嘢都系做完之后出咗嚟，离开咗公司，离开咗个地方，佢先至系啦。咁都觉得几难受，就系真系即系人要过身啦，已经。 即系睇嚟佢嗰个难啦，咁其实佢又比较用，真系唔觉得点解佢可以喺呢一行做得。 系啊，佢都咁。 因为佢嘅心态唔系话，因为见到嗰啲嘢核突啊，而佢见到嗰样嘢嘅时候，佢嗰个慈悲心 系啊， 出咗嚟，即系唉，即系好可惜，点解会咁噶？ 系啊，佢话都几无常喎，咁样。咁呢个佢分享佢平时嘅工作经验，佢分享过两件好得意嘅，即系佢，我觉得佢都解释唔到嘅一个嘅事情啦，系大家最想听嘅位置啊。咁咧就起咗嚟啦。咁咧佢话咧开始做得耐嘅时候咧就开始要守夜，即系夜晚要坐殓房，坐通宵嘅殓房。咁咧其实通宵殓房咧通常过往喺殓房喺通宵做嘅殓房咧，其实就冇乜特别嘢做嘅程序上，因为都唔系噶，通常通宵嘅殓房可能只有得两个同事，即系得两个同事喺度，咁基本上唔会清洗 body 嘅。就算有打包落咗嚟嘅时候咧，唔会搞任何嘢嘅，咁只会帮佢辨识晒所有嘅身份之后，然之后就包住佢就放埋一边先，摆一个 area 等待之后早日间有多啲人嘅时候先可以再处理佢 body 啦。咁第二就系、是、所有急嘅嘢，即系所有急即系要急处理都冇办法处理噶啦。咁佢哋就不断就收 body， 同埋会要点，有时会打开嗰啲柜睇下啲 body 喺唔喺度。 对 number 啦，因为佢哋有事有冇错啊？因为曾经以前佢都讲过啦，即系新闻讲过，有试过掉错包啊嘛，系喺殓房掉错包，咁所以佢哋有时夜间同事都要打开啲殓柜度要 check。咁当然佢哋隔即系啲时间就应该最早期嘅时间，即系唔系两三点走嚟开柜嗰啲啦。咁我好早嘅，我十点零十一点嗰啲时间咧，应 该系交即系嗰个 交完交冇几耐就 时间之前，即系叫做嗰个子午交界之前就已经做咗噶啦。 系啦，要 check 柜啦咁样。咁咧，咁佢就话一路 check 要 check 柜，因为其实要 check 下啲究竟啲佢啲 body 齐唔齐啦，咁样各样嘢啱啱 number 啦，系咪个人系啦？佢 check 唔到人嘅，咁但系 Alice 起码就系佢身上有个嗰啲辨识码。辨识码， 而家手上入柜嗰个储存 number 系咪一样？ 系啦，系 match 就得噶啦。即系总之呢个人嘅 number 同嗰个柜嘅 number 系咪一样？系啦，咁就得噶啦。咁基本上，所以其实佢哋就唔使一定要，即系佢哋都要开袋嘅，一定要打开袋先。 梗系噶啦，咁但系即系你做惯做熟，你自然个恐惧感唔系好大 的。唔大噶啦，佢其实已经去到唔大噶啦，因为佢都已经习惯咗噶啦。 都系咁噶啦。 系啊，不过佢哋有啲习俗就系咧，佢哋有啲避忌就第一唔可以交感之余啦。其实佢话正常嚟讲咧，喺佢做呢一行嘅行业咧，其实红白二事系唔不能够出席嘅。 系 啦，所有红白二事不能出席嘅。系啦，即系系啦，紧嘅，即系有妻啦。 派唔好派碟俾佢啦，冇用 嘅。系啊，佢唔会嚟嘅，佢会 亦都唔会俾人 情你。系，因为佢唔俾得，亦都即系佢就只可以心存祝福啦吓。系啦，咁因为佢自己行业嘅一啲嘅 规矩 啦， 咁多年嚟都冇变， 冇变过，系啦，咁啊，系啦，咁同埋佢总要我哋佢哋即系佢哋有行佢哋自己嘅一啲嘅宗教啦，即系佢哋例如佢哋有即系仪式要做嘅，开工有仪式嘅，即系做入殓房，每一朝早第一件事就要拜一拜啦，装香啦咁样，咁呢啲佢哋不嬲都有嘅。都要做嘅，不论你系咩宗教都要做， 一定要做。 系啦，即系开工，大家求，即系希望祈求就开工，大家。 其实嗰个仪式咧，好多嘅西方宗教信仰嗰啲人诶，有个误会咧。 嗯。 装香啊，烧衣啊，一定系俾嗰啲人饮饮食食啊，嗰啲咯。其实唔系噶，某程度上装香其实系一个信仰嚟噶。 系啊，我开工。 香呢样嘢唔系食物。 系啊，啲人就 攰咗啦。 系咪？ 即 即係佢哋呢啲咁樣樣，可能佢哋見，可能劉晨經理可能會有陣時都會見過啦。經理就係見到佢哋喺度索香。 嗯。 但其實嗰樣嘢咧，如果喺一啲宗教真真正正宗教唔係民間信仰啊， 嗯， 其實嗰個係一個善意嘅信號嚟㗎咋。 系啊， 并同嗰啲鬼食唔食冇关。 其实呢亦都系，其实佢亦都系俾人哋一个色路嚟噶嘛。其实你支香嗱，岔开少少啊，支香石佢究竟烧嘅时候嗰、那个剩翻嚟嘅灰烬究竟系咩形态？其实都显，亦都显示话俾你听嗰个状态系咩？例如有啲叫做有啲形状就系一支直嘅烧，一支香直不甩烧落嚟，冇跌冇碎。有一個信號啦，另外你會見到啲香，啲香好地位嘅，食完即係嗰支香燒完之後係打圈嘅，會個香灰打圈嘅，打圈其實係另一個種信號話俾你聽嘅，即係佢會話俾你聽，或者係支香燒燒下跌翻落嚟，即係例如好似我哋家神嗰啲，你要擺喺神台嗰啲，其實佢大部分都係食完就會跌咗落嚟㗎嘛，燒完就會跌㗎嘛，亦都係另一個信號嚟嘅。三有个唔同嘅信号，呢、这个系人即系当然系有啲即系其他人专业人士话我听嘅，即 系 有。知我唔记得，佢有讲过，我翻去 check 翻先。我有。 我喺度顺道分享一下。 嗯。 有两年，我印象中你咁讲，我有印象嘅就系、是，有一年咧，嗰类我哋因为都有拜神啊、烧香啊嗰啲啦。咁有一年咧嘅，唔記得邊啲月份，好奇怪啊！燒親嗰啲香咧，攣咗嘅， 係捲埋一粒啊！ 捲， 好似粒蚊香咁噶嘛？ 唔跌嘅喎， 係啊，唔跌嘅， 係喐佢先，即係喺個香骨上面，即係個香雞上面，一條好完整攣嘅， 係啦，好似一個漩渦咁噶嘛？ 唔知點解喎？ 係啊， 同埋咧更奇嘅咧就係、是，因为呢度摆三个位啦，我屋企就摆 主 土啦， 系啊，嗯， 摆当天啦，同埋观音啦， 嗯， 三个位只有观音个位会咁， 嗯， 当天嗰度咧好少嘅，啊，咁五方五土一时时，咁就会系一条完整直嘅，系端嘅，咁但系唔多呢种情况，但系有一年，我唔记得边年啦。一年某一個月咯，係時常都係攣嘅。 嗯， 嗰個香， 係啊，有啲色路嘅。我事後話你聽呢、這個呢、這個。 我唔記得邊年，但係好肯定。但係有啲咩事，我亦都唔記得曬啦。呢個就 我可以事後話俾你聽。我翻去揾，我翻去問一問多次先可以。係啦，可以問一下佢哋。 呢、這個係佢嘅叫小知識啦。 係啊，小知識其實知道就算得㗎啦。我都係嗰句。 係 啊。未必是一個重要的東西。 其實就是說就是那個儀式呢，一來除了心安理得之外，其實就好像什麼呢，差人落口供，那個口供房未有眼燈的，著燈開工啦， 是啦，告訴你，就是 一個信號咯， 是啦， 開工啦，那就系话啲咩好特别嘅？ 所以咧，其实佢就同我讲就系会装香啦，嗰样嘢。咁咧，佢就话啦，我话佢其中一个特别第一嘅一件比较特别，我都解释唔到嘅事情就系佢就同个同事黑马行，因为佢哋行孖必噶嘛，咁佢哋就要点啦。咁啊点算紧嘅时间咧，咁就其实佢哋就因为佢哋知连连房唔大噶嘛，其实只系一间两间房嘅 size 嘅啫嘛，跟住全部都系雪柜啊，咁佢哋 office 另外一边嘅。咁你當然有 monitor 望住個雪房，即係望住個殿房嗰邊有冇人會出入啦，同埋佢哋拍卡噶嘛，全部都要。咁咧數緊嘅時間咧，咁就如常嗰晚就喺度數，即係喺度數 body 啦，數 body 嘅時候咧，咁就數數下，咁我就喺度，因為佢哋攞部機，有部機同埋有筆攞點啦，喺度點算嘅時候，跟住佢就數數下，咦點解得咁？點解你少緊一個嘅？少咗一個。因为他们点完之后发现这些少了一个的，那跟着又对出，即是他们对回上一间同事给他的出入几多呢，即究竟出了几多入了几多个 body 下去呢，其实他们有 mark 的嘛，有 mark 数，那他就死了，为什么不见了一个的，少了一个的呢，那再数啦，因为数的都数了第二次都错，都还是不见了一只，即是不见了一个 body 啦，这样是啦，那我就想见都想不明白。咁、我佢又冇，我覺得佢 翻山走佬咧， 好驚翻山之落記咁樣。 咁仲驚， 咁跟住之后唔好嚟啦。咁跟住佢个师兄就话：诶，不如咁啦，我哋出去抌个圈， 做一样嘢， 做其他嘢，跟住先再由你再数过啦。咁样，跟住个师兄同佢讲：哦，咁你作为，即系你作为佢系前辈，咁当然佢咁讲， 听佢讲噶啦， 出去啦。跟住佢就出到去个师兄同佢讲话：通常诶久唔久嘅事都会有啲咁情况啊。咁啊，玩嘢咁样啦，跟住哦咁样啦。咁跟住之后佢入到去再数，就数得啱喎。咁呢个其中一个啦，即系有时会发生嘅事，呢个经常都会发生嘅，久唔久会。咁咧，另外咧，咁啊最另外啲最又不可思议嘅嘢啦。咁咧就系咧，佢哋咧，因为我头先讲过啦，佢哋喺另一个 office 度做嘢噶嘛。咁咧佢 mon 住个 mon 嘅时候咧，佢有时个地方嗰啲格。即是一格格咁，如果大家有去过太平间就知道，咁佢哋全部啲书房一个柜咁样长柜入去啊嘛，系啦，一个白纸柜嚟嘅。咁咧佢就话咧，突然之间咧喺个 mon 度咧，见到突然间咧夜妈妈可能系三四点嘅时间咧，把声有个柜弹打开咗，自己都弹开咗。咁suppose 其实嗰个柜嘅重力其实系冇可能弹得开嘅。同埋佢亦都有人解释过。因为咧，又佢话有啲殓房嘅 design 咧，就因为个柜太重咧，有时如果你单凭人力拉咧，就好辛苦，成日会拉伤，有好多职业病。所以有啲嘅太平间嘅柜咧，其实系有弹弓装置嘅，就系当你一要拉嘅时候，其实佢会后边有后助力帮你将你嗰个柜咧褪前。嗱，呢个其中佢哋有讲过，咁咧就话个柜缩咗啦，咁样啦。咁就我 friend 係啦，咁但係又咁啦，跟住佢就啦，咗好耐啦，跟住就跟冇計啦，你都要行入去拱返個櫃，你唔通留得個 body 彈咗出嚟咩？跟住拱返入去啦，跟住拱完之後，跟住佢返入房啦，隔咗一陣，咁係幾個櫃彈出嚟，砰砰砰咁。 哇！開 party 啊！ 跟住我去咯。 冇辦法解釋喎呢件事， 即係解釋唔到，我都話佢所有嘢解釋。 你買一個彈弓櫃我都理解啊，係啊，冚唪我一閂埋，嘣嘣嘣嘣，全部出曬嚟。 跟住咧，佢係總之佢話一閂咗個櫃出咗門口，跟住行咗唔夠十步到啫嘛，跟住就已聽到就嘣嘣嘣嘣， 跟住要翻去閂啦。 跟住佢哋揸住只 walk， 因為佢哋揸 walk 啊嘛，跟住我同 walk 講，但係啦，跟住喂。好点啊咁，跟住佢企喺门，佢就喺度冷笑，喂点啊咁。跟住佢话，同佢个师兄讲，行入去同佢讲唔好意思啊，做嘢啫，做嘢啫咁样。哦，跟住佢就真系照板住换啦，即系逐个推就，唔好意思啫，做嘢啫，做嘢噶咋，唔好意思啊咁。跟住之后佢就冇理啦，跟住行翻出门口，闩灯闩门，跟住出门口。一出门口，又行到啲后，行到翻翻就行翻个房，跟住佢突然间个同事开 walkie 话俾佢听：，喂，唔系你又弹啊咁。跟住于是者又弹柜，咁啊弹咗第二次，跟住我 friend 忍唔住，即系我 friend 有啲类似我呢个性格咧，少少似忍唔住，真系想开始恶啦，即系我你啊嗰啲咧。即系佢又唔系爆，佢又冇爆粗嘅，即系我玩咩玩咩好玩啊！ 恶啲嘅语气咯，去对待。 佢系啊，你冇嘢嘛？你班人咧，你哋又瘫喺度坐到，你唔系你班人又瞓晒喺度叹世界，我就早餐死嘅，冇玩就系啊！一度搞早唔到瞓唔到觉，做唔到嘢，你而家喺度阻住晒啊！跟住唔好再玩啦，砰砰砰咁删晒佢，好快咁砰砰砰删晒佢。咁当然，事后佢师傅闹到八下街啦，咁梗唔得啦呢啲咁样，你咁样对待，你咁样对待佢哋唔得啦。咁但系事实上真系做完嗰下之后，佢哋就真系生实晒啦。咁呢个其一嘅，即系其中一个， 真系冇办法解释 唔到噶。你冇可能，你谂下， 无啦啦坏柜都唔会咁嘅状况。 唔系坏柜，我觉得都可以解释，即系我即系勉强地要解释佢系坏柜，所以弹柜啊。咁但系。你都冇可能咁准地每一个柜都同一时间弹噶，仲要系喺成个柜入边系唔同格数，突然间 最一个啫，最终一个弹啫， 系啊， 你闩埋嗰一个之后就全部弹出嚟咯， 好惊嘅真系，点知个 body 咁弹？我惊呢只 body 突然间弹一弹唔觉意弹成个 body 弹出嚟嘅， 开嘉年华噶， 唔系啊，即系你开啲嘉年华咁样开，咁呢个填一个啦。 生活貼士一分鐘。哎呀，观众好忙，要提自己一啲重要嘅嘢，唯有就黐啲报纸喺张台度啦。有时因为黐太耐，而令到啲胶水溶咗落张台度，搣翻出嚟嘅时候就可能有啲胶水渍黐落张台度。唔紧要，只要喺啲胶水渍上面搽一啲有油性嘅嘢，例如系甘油、花生油，就可以容易啲捽翻出嚟噶啦。之后再喺原位度搽翻啲火酒，就可以清走啲油，就溶溶噶啦，张台就会保持翻干净，唔会笪笪噶啦。以上贴士由阿乐提供。 IBHK 广州话俗语词典， 空身伶俐，指独自一人生活，冇牵累。例子：我住喺集体宿舍，空身伶俐，唔知几方便啊！ 以上资讯系由盈希话你知。 你而家听紧嘅系六十八号电台综合频道。 以下节目的内容只反映主持或嘉宾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记。 守灵夜话， 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 第二个咧，佢又有啲惊嘅，即系呢个真系恐怖啲嘅。第二个经历，佢就话俾我听，就系话佢如常同个 body 冲凉啦、抹身啊、冲凉啊咁样。咁其实个 body 抹埋诶冇事，好平静咁啊，冇理啦，抹，咁啊做咗自己嘢。咁咧因为佢哋抹 body 嘅时候系得一个人做嘅啫。咁啊做完之后，佢拧转身就谂住攞啲斯诺水开始帮佢抹 body， 因为要攞斯诺水帮佢涂咗浸斯诺药水喺个 body 度先。咁咧查紧波，即系查紧斯诺水期间咧，突然间咧佢拧转面就系攞斯诺水倒，即系倒斯诺水啦，拧翻过嚟，突然间个波电话大只眼， 哦，好正常啫， 系啊， 神经反射啫， 唔系，跟住咧佢都以为神经反射，你呢个都好正常，可以解释到咪？跟住之后就佢又系嗰啲绝对仁慈之心，同佢讲：唔好意思，我做嘢嘅啫，我帮你抹 body， 咁你干净啲啫，咁样。即系佢真系咁同佢讲。讲完之后合埋只眼啦，跟住之后继续帮佢抹 body 啦。抹完之后抹完，跟住想抹面嘅时候，佢个 body 突然间又系抹大只眼，今次唔止抹大只眼，抹个口。你明条件反射唔，你神经反射唔可以反射唔到个口嘅，因为口冇乜神经线。你谂下，佢系突然间系明明合埋咗个嘴，但系佢而家个嘴突然间冇啦，唔系擘大，即微擘大咗佢，张开咗咁咯，即系张开咗少少。咁你好难，你好难解释噶呢样嘢。 即系我帮你搞翻个眼帘，你又我擘大个口又眼，又再擘翻大对眼。 咁你想点啫？咁样，跟住之后，咁我 friend 就话：嗱，乖啦，真系唔好咁。但我真的想住帮你抹干净，我顶你舒服啲啊嘛，咪咁你乖，唔好搞咁多嘢咁样。跟住佢抹大咗个口嘛，已经跟住如果不是就拿起啲棉花就湿啦， 执落去咯， 系咪？唔好理啦，执咗落棉花就乖啦。嗱，咬住先，咬住先咁样啦。咁咧就跟住就塞晒啲棉花落去，跟住咧咁啊继续入 body， 即系装佢嘅就装身啦，装好晒啲，入晒啲棉花。咁咧跟住之后咧，咁就抹好晒啦，咁其实要入袋啦，咁入袋要两个人入嘅，一个人入唔到袋，咁就叫同事入嚟帮手入袋啦。入袋嘅时候呢，咁呢要反身，因为要帮佢反身抹背脊，抹埋背脊，抹干净背脊，跟住入摄个袋入去啦。咁呢一反完身反翻嚟又抹大，跟住我个佢个同事好大问：哇，点啊？咩事啊？咁样咁样啦。跟住佢话：哎，冇嘢。佢见冇嘅，跟住我。哎，冇事嘅，佢见到你靓仔望多眼啫，咁 唔应该讲啊。 我又唔应该讲。跟住我跟住佢话顶你啊！ 梗系啦，讲啲咁嘅嘢啊，真系。 跟住佢，我 friend 做一个剧啊，就讲下啫，边有咁准啊咁样，跟住冇理啦，闩埋就咗，跟住就送咗鬼。呢、這个就系第二个佢解释唔到，即系又经历咗个都几。 只能够解释就系佢个眼帘太松咯。 可能系咯。 神经反射太过松咯。 系啊。 好似嗰啲坏咗个门嘅机器一样。 系啊，即系你闩翻埋佢，打翻开。 收 翻埋，打翻开，即系唯一我可以解释，我都唔同佢解释嘅，佢都自己咁解释住，即 系 令自己心都理得啲咯。我就话，咁呢度有一个就系佢曾经同我分享过佢喺太平间工作时一啲嘅不能解释嘅嘢，我自己亲身经历。咁因为咧早几年你都同你分享过，早几年有屋企人过身，咁要处理佢哋一啲嘅身后事啦，咁样。咁我就開始接觸到呢個殯儀嘅行業，即係佢哋究竟嘅運作係點樣？咁我就其中一環就係去認屍。咁咧聞説就係我嗰陣時嘅屋企人咧就過身喺呢個沙田嘅一間好出名嘅公立醫院啦。咁、嗯、啊都即係設備非好大間，設備非常完善啦，咁樣即係屬於喺全港得數屈數一數二嘅啫，係啊都 OK 嘅，真係好鬼好。咁咧入到去嘅太平間咧，佢個太平間咧就喺。其实佢个太平间相算，即系喺咁多间医院，我觉得佢都叫做比较开嘅，因为佢嘅门口就其实一出去就是一个大嘅停车场嚟嘅，系、啦，即系佢当然即系佢停车场位啦，咁佢个 office 系一个即系喺我一个办事，我喺个办事处嗰边入去啦咁样，咁咧处理紧要处理嘅时候就要攞佢个 body 出嚟啦，咁同埋要即系开始要认啊，因为佢要打开个袋俾你睇下佢嗰、那个。究竟系咪呢个人咁样啦？咁样佢就要问你啦。你可以好衰咁样咧，即系我觉得嗰、那个 要睇样噶啦， 要睇样，因为要望样嘅，因为你擘大只眼睇住佢系咪佢嚟啦？咁样咁跟住咁佢攞出嚟。咁其实我头先讲过啦，当你摆咗一段时间，因为我呢位屋企人其实都摆咗真系喺雪房大概三个礼拜嘅，应该 哇，都几长 长啦、啊、长啦、啊，因为其实我要你知而家嗰啲要 book 火化炉咧，嗰啲好长时间噶，即系你化完都仲要揾地方安置， 好烦、 啊。系啦，好烦啦，好烦啦，咁样即系 book 炉多耐已经烦噶啦，咁啊揾地方摆仲烦。 喺香港先至咁耐啫，因为地方细，佢嗰啲炉又少， 系啊， 先搞到咁嘅地步。 即系所以轮候嘅时间又长。 又唔愿意扩建，咁都冇办法。 冇计啦，咁跟住之后咁就要认啦。咁其实当时都黑。我屋企人已經收曬水，即係收，即係所謂嘅收乾水，一住咁樣啦。咁同埋係你見到啲有啲傷啊，係咪雪傷喺個身咧 body 度？因為你嘅水分一係流於表面，就會有水傷，有啲冰係啦。咁跟住咧，咁啊要佢就要控埋啦。你冇喊咪你屋企人 控埋佢， 跟住我點解要控埋佢？ 使啊！ 即系通通都埋啊！ 咁样望都望到啦。 即系使唔使 kiss 咁样同佢咁样？即系我真系需要，我真系好衰咁样谂啦。当然，咁冇啦。跟住之后我喺太平间咁样要等啦，因为其实要等装身啊，因为要即已经随即就入去火化场。咁就等坐喺太平间度等嘅期间咧，其实就咁啱嗰日嘅朝头早，今日朝头早嚟，咁啊只有得我哋。一个即等我哋家人就认领啫，咁就冇其他人嘅啦。咁我哋喺度等紧嘅期间咧，其实就一路等，咁我就坐咗喺太平间嘅出边嘅门口啲长凳度等啦。咁等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啲啊，我解释唔到，但系我又唔知点解咁样出现嘅嘢啦。咁样咁话说就系我坐咗喺门口嘅时候咧，咁我就屋企人喺晒门口咁样等啦。咁啊，大家就神色凝重咁啊，听住另一个负责人，即系帮手做仪式嗰个负责人咧，就讲之后突然间做啲咩啦，即系要点样送，即系仪式点样做啊咁样。咁我其实冇乜心机听嘅啦，因为其实我又唔系呢个宗教嘅人啦，咁啊更加唔想知点样做啦。咁但系当然亦都身负重任，因为嗱，其实应该唔啱规矩嘅，个规矩就应该系其实应该我唔系的系噶嘛，即系我嘅意思，即系我唔系嗰个同一个血脉嘅。我 系表，你系表，你系疏堂，唔系又唔系叫疏堂，表系嗰方面。 系啦，我唔系堂啊嘛。 叫做堂系的系咯。 系啦，我唔系的系噶嘛，咁所以其实因为我呢个屋企人就冇结婚冇小朋友嘅，咁 suppose 应该就由一个另一个嘅， 即系亦都唔系佢嘅过继， 亦都唔系过继。嗰、那个我同佢系有亲戚关系嘅， 系，但系又唔系，即系我明白你意思啊，佢系大家系有一个亲戚关系，但系 冇过继， 唔系一个过继仪式。 冇做过。咁 suppose 应该系佢嘅侄仔应该去处理嘅。佢對落有個侄仔，係啦。咁但係當年嘅侄仔即係佢侄仔即係我表弟啦。咁但係其實因為年紀尚小啦，咁就不能夠即係佢又唔敢，亦都唔做唔到。咁就好不於無奈。 點啊？幾個月大嗰啲啊？ 嗱，咁我冇都八九歲嘅，但佢就 做到嘅， 做到嘅。不過佢驚啊嘛。咁跟住之後，咁啊喺無可奈何嘅情況底下，就只有我去做啦，揾咗我去做啦。咁要攞相啦，咁啊，咁我就。真的很大张，咁我托住张相，咁我就真的托住咗系车头上嚟嘅，咁我就真的托住咗佢张相坐咗喺门口，咁我就喺门口等咯，我个等佢哋讲啦，我唔听嘅，我就负责，你叫我做咩就做咩啦，咁样我将我嘅人 都系噶，讲真嗰句，你讲几多仪式俾我听都冇用啦，你话你总之你去到咩地步，你话 你做啲咩， 咁样做咁 你就做啦。咁我就喺度眼睛上流行咁样真系望啦，咁碌来碌去啦，咁我揦住张上流行啦，碌来碌去咁样上望，啊，跟住我就望到我就同我嗰个地方其实冇咁多人嘅，因为 suppose 喺地下嘅地方，嗰、那个地库位置其实应该唔多人行，咁咧行喺度等嘅期间咧，我就见到有啲人出出咁转，我就见到有两三个人喺我哋即周边行过。咁我一路都冇不以为意，我以为系啲 staff 嚟嘅啫，咁都系纯粹系即系做嘢，路过做嘢。咁跟住之后咧，我就觉得咦，点解咁嘅咁样？咁跟住之后行，但行来行去都嗰几个人喎，仲要系。咁我以为系殓房嘅人，即系交文件啊嗰样嘢啫。咁跟住等咗好耐，因为要等去装身同埋要化妆啊各样嘢啊咁样。咁所以就等咗好耐嘅，都等我记得个时间等咗成半，差唔多半个钟嘅，好似做咗。咁咧，我哋喺度等嘅时候咧，就见到好多人行，即系见到嗰几个人行嚟去。咁我就，但系咧，我又冇认真地望嘅。咁我就喺度望下嘅时候，点解行嚟好多几个人啦、啊？跟住再望真啲个样子，哦，点解望埋去灰灰白白、暗暗沉沉咁样咧？咁啊， 似平时你见开嗰啲好兄弟。 系啦，如果但佢样子又，即系佢又感觉唔似系兄弟、啊。咁我又覺得啊，灰灰暗暗沉沉，咁白色不著白色衫咁樣，咁我真一路都以為又揸住本嘢，咁我以為真係要， 真係啲職員、啊、 我真係以為應該要認嘅嚟嘅。跟住我望下，咁我見佢拉住啲 patient 行過，跟住我就諗唔係咁邪啊嘛，咁樣，跟住我就望，即係我捽下隻眼再望真啲，跟住我懷疑疑似可能。有機會唔知係咪啲即係冥喺地府工作嘅人員上嚟咁、 哦、 樣啦？ 即係攞住嗰啲又唔係叫生死簿，即係攞住嗰啲道碟咁，然後上到嚟就去處理翻嗰啲人， 定係點咧？我唔知啦。咁啊， 你翻香港，即係喺2011年第一集嘅時候，你翻香港喺大酒店見到嗰啲經歷咧。 係啊。 嗰啲人會喺個爐度新嘅，然後就話好似 中 介公司咁。係啦，其 實 會唔會又係嗰啲人咧？ 我就諗緊係唔係啦，咁我就即係望親啲嘅時候，跟住我就跟住我就諗緊係咪即係係咪樓下有人上嚟做嘢咧咁樣？咁啊初期都冇懷疑嘅，咁啊其實你見到後屘見到佢哋，你知醫院啲門係雙套門嚟噶嘛？係 啊 係。嗰啲雙拉門啊，係啦。咁你見到佢直情冇開嗰道門就咁行過，咁我已經好 sure 就一定係啲 best friend 嚟㗎啦。咁但係你狀況就係你唔似係點解我話我冇感受到佢係似 best friend 呢，係因為佢根本嗰個意識形態狀態根本就唔覺得佢係一個 best friend。即係你有嗰種一種唔同嘅磁場，即係嗰種感受。 有個即係佢個 body language 話俾你聽，佢根本就係嚟做嘢嘅啫，純粹。 係啦，咁你 似係嗰啲遊魂嘢。 係啊，你唔似嗰啲咧，完全。 亦都唔得閒嚟招呼你，亦都唔得閒。 咪有佢有望過我咁，我有望過。 唔得閒玩你㗎，我做嘢啫，望望你會走咯。 係啊，咁跟住我。 個重點係你攞住嗰張嘢啊嘛。 係啊。 咁佢梗係要望望你啊，係咪我要做嗰個人咧咁？ 跟住唔知啦，咁跟住我就后屘我事后问过佢，即系问过啲专业人士啦。咁跟住之后佢就话应该嚟似听我描述同埋所讲嗰个状况咧，就似系一啲真系上嚟做嘢嘅人嚟嘅。咁佢都教我就话你见到佢都知道你见到佢，咁你都佢通常都唔会特别去 理你 嘅。咁只要你只要做好自己，就唔好理人哋。系啦，即系佢要，喂，佢就同我讲咗句，人哋要带走嘅嘢，你就俾人带走，你唔好搞人就得噶啦。系啦，咁就得噶啦。咁呢个就咧，哦，跟住佢话你喺殓房见到唔出奇咁样，因为佢话殓房，佢话喺殓房，因为好多时候嗰啲香港往人通常都会有机会喺殓房，系啦，要赶即系接翻啲人走咁样。咁你所以如果你喺嗰度见到佢咧，唔出奇咁样咁样啦。咁佢就话啊，你自己take care 就唔好理人哋咁多就得噶啦。咁样哦，好咁就得啦。咁样就即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我喺殓房即遇过一个几特别嘅，只因为即系好坦白咁讲句，你真系冇事冇讲，你都会无啦啦殓房出现。 你都唔会无啦啦去嗰度嘅。 系啊，咁呢个就真系都嗰次嘅经验都几特别嘅，即系啊，原来都喺。但殓房原来是会有机会，他说他即下面地府人呢是真的会落嚟会在殓房进入啊，这些即他所谓的他说跟我讲叫做生死界。是。 是 啊，殓房是属于即是阴阳的生死界。 我们以前现在都好像是叫做生死注册处， 你都明白啦，即是阳间都有这些这样的部分，阴间。 是啊，跟住就叫做阴阳，即系个殓房 界。 系啊，咁所以尤其话你，即系佢成日话，尤其是啲罪阴或者人喺一成喺殓房会遇到嗰啲奇怪事，就一定会有噶啦。 唔系点咧？即系喺以前西贡，而家都仲有嘅嗰、那个叫做怀亲亭啊嘛。 嗯。 即系其实系西贡嘅小型乡村殡仪馆嚟噶嘛。 嗯， 其實以前嗰啲地方我哋叫永別亭嚟噶嘛，點解一定要有個涼亭喺度啫？即係點解我哋中國人去辦喪事嘅時候，點解呢啲地方會有個亭呢？ 嗯， 呢個亭嘅意思即係話你可以喺呢度停留，但係停留之後你只係暫時嘅啫，之後各散東西就走噶咯 喎。係啊， 所以就叫永別亭咯，真係叫做以前難聽啲個地下嗰啲陰差上到嚟。他要做嘢嘅時候，佢就係去呢啲帶走人嘅啦咁。送你去到嗰度，你見完好啦，見完就走噶啦，你唔好再有啲咩留戀啊。 係啊，即係有時就係人，即係所謂就係你走咗就真係走噶啦，就唔好喺呢度有任何唔好翻嚟啊嘛。 所以話就係我哋去翻原先喺上一集係講到嗰個伯伯點解咁慘喺嗰個地方走都走唔到，仲要喺度。在自己屋企的個門面嗰度流連空蕩咧，其實可能某程度上是因為冇人幫佢做嘢，亦都帶唔走佢，佢亦都唔知點解。總之就好多好奇怪嘅事情 就係。係啊，即你就佢一路 keep 住咗，再就喺嗰、那個空間度留戀喺個空間，其實都對佢嚟講唔係一件好事。 所以話其實你話論點猛都好啦，即係啲成日話啲地方好猛鬼啊嘛，醫院一定猛噶， 係啊， 生死交界嘅地方， 嗯， 即係你樓下就係殓房，樓上就係 產房， 有產房， 嗯， 又或者有死人嘅，咁變咗就好難免，一定係好多古靈精怪嘅交集。但我哋永遠好難會聽得到就係見鬼咧，就係一定喺呢、這個殓房啊，又或者係殯儀館啊，少噶其實， 係啊。好少的， 因为这些地方是帮他们离开嘛，那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可以纠缠、啊、或者交结的地方，那他要走就走了、是个无情的啦，那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但你相对见到那些其实是讲一些真的预备准备离开这个世界或者准备离开这个空间的人的人咯，你不会说见到一些好像即特别的特别奇怪啊！ 就算你见到都是可能在那个炉法宝炉嗰度嘅啫， 系啊，都系攞嘢啫， 喺呢度噶啦， 速递公司咁样。所以 ，OK， 系啦，咁所以咪就系话有时 都是那句啦，奉劝大家都是那句，即系见到啲咁嘅奇怪嘅事情解释唔到，就或者我哋处理唔到，即系我谂唔系我哋去处理咯，即系唔系你同我呢啲即系普通人去处理到嘅处理，所以即系奉劝大家见到佢就别即刻见到，就当见唔到啦。 好啦，咁啊过埋今集咧，大家知道啦。七月 节 就嚟啦、 yeah. 所以咧真系祝大家好时高运啊！咁啊，七月节嘅时候，阿神星应该就暂时到假噶啦。咁即系话嚟紧八月份余下嗰啲集数咧，可能我哋就会揾其他。 好啊，再睇下点啦，睇下点啦。我要放假，因为呢、這个七月要七月节我要放假。 今年即系都知道， 系今年不利要，所以就。辛苦你了， 唉，小事小事。好啦，咁如果大家想听翻节目重温，又或者咧，你对于我哋呢个节目有任何意见咧，欢迎去到68号电台网站，又或者去到呢个 Facebook 嘅 fans page 啊。呢一集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好，拜拜。